到来，让我的心快跳出来，好快好乱好甜好烦。嘿，是不能不看，怕被看穿我走开。 说出你才吸引我，才走过来，左转右拐，快乐好几个弯。耶、yeah, 嗯，踏实的等待，不怕路上都磨堵塞。 巨大一 say hi。